间。在节目的上半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通过大数据得到了这个佑安医院的患者满意度，在全市所有的医院排名当中，市属的这20多家排名第二，大家的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季院长在上半段也和大伙说了，其实佑安医院做了很多小细节的改变，就是为了提高大伙我们说就诊看病过程当中的这个满意度。咱们下半段的时候会让季院长详细跟大伙说说，到底有哪些服务大家伙能够在佑安医院切切实实感受到变化。那大家伙在佑安医院的看病就诊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和金院长反映一下。那金院长呢，其实也是我们说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专家，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也为您开通了多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凤凰风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这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金院长今天想问问大家伙，乙肝会不会通过我们说在外就餐这样的方式传播或者传染呢？这是我们今天院长宋健康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金院长今天带来了我们说健康大礼包，里面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有金院长所写的一本我们说传染病方面的书籍，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健康知识，同时还带来了比如说像我们说消毒湿巾啊、消毒液呀、啊，还有这个HIV 的检测试剂盒。如果你想要获得这样的健康大礼包，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回答一下乙肝会不会通过我们说在外就餐的方式进行传播或传染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节目结束之前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大礼包。那金院长，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我们说为了保护隐私咱不说是谁了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总胆红素升高现在达到了21.8，这说明了什么呢？想请教您一下。 那么胆只是一个总胆红素21.8呀，应该讲不用担心。有两种可能。我们讲正常值的范围是95%的人落的这个区间。也许你就是属于5%以外的正常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取血方法不妥，有不适当的地方。如果我们红细胞的破裂以后，那么也会使得我们的胆红素像这样有轻度的升高。 哦，也会。 如果单纯一次，那不要紧。那我希望他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一下。如果他胆红素正常了或者不高了，那就是正常的。如果还持续增高，这个时候建议他到医院去进一步诊治。 因为这个胆红素偏高的问题啊，其实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专家告诉我说，有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基因的原因，他天生就有这个问题，胆红素就是偏高。他说可能还要结合比如说你有没有出现黄疸啊各种临床症状来判断这样的一个数值是不是正常。 那就是说到胆红素升高的病因了。我刚刚说如果你这个只是一次性的， 没问题，咱们再检查一下。 如果持续升高或者一直在一个高位，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其他的病因了。包括你刚刚讲的遗传性的因素，包括其他药物性损伤的因素，以及肝脏毒性受伤的因素，都会引起转氨酶的升高。 所以说如果总是高的话，就建议您去医院咱得复查一下，看看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 啊，如果您跟我一样就是基因决定的，咱没办法，这个时候咱没法改变咱自己的基因。但是如果我们说像金院长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用药对于肝脏的损伤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咱们得及时调整一下用药，尽量的我们说减少这种危险情况的发生。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这个奥抗阳性的患者有可能会自己转阴吗？ 这个问题其实病友非常关心，也是在我们临床诊疗过程当中经常患者会问到的。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但是起码有几点给大家提醒。第一，奥抗阳性的患者即使他是慢性的，那么也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自然转阴的。这就是机体的奥秘所在。那么绝大部分人是不可以转阴的，那就看他的疾病所处的状态。那佑安医院在这一块对奥抗阳性的认识，对奥抗阳性的转阴，也有专家团队在我们临床和科学研究结合过程当中，去让奥抗阳性的患者

写的威，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